在我们身处的社会里面，无论个人或者是商业机构，很多时候都是为着追求利益，为着追求利润，变了当追求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连所谓的诚信或者是商誉或者是商业的守则都会不会顾及摆在一边。我自己曾经在香港的银行工作了有接近20年的时间，我很清楚明白商业社会那种为着追求成功，为着追求更高的利润，手段可以是五花八门，更加可以同我们的信仰当中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若果你问一个普通人什么叫做忠心，什么叫做善良的时候，可能他们真的不懂得答你，或者那个的答案未必是满足到你那个的心里面那个的你自己已经有的答案。在今个礼拜初的时候，当我看这个是省报的报纸的时候，即是讲到在这个兰尼市，在靓宁这个地方有一个的住宅物业的发展项目，那个建筑商其实他只是建筑是91个单位，但是当他卖的时候呢，他又卖了149个单位，即是说呢有149个买家。你都可以明白的了，即是说那个的发售 的单位是跟那个的买家是有一个距离，即是说有一些买家可能是给了一个单位或者两个单位那个 的订。发展商为着可以收取更加多的订金，为着那个的利润希望是赚到尽的时候，他居然用一些是欺诈的手段。现在整个的项目在那个的官司当中，又好像最近我们看到在新闻里面很多一些的名人突然是爆出一些的所谓性骚扰的一些的丑闻，包括有荷里活的大导演，包括有一些很出名的明星，男明星也都是有政治的人物，更加是包括这个的美国前任的总统鲁布殊。即是说在这些丑闻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什么的现象，就是说在现实当中很多有财富的、有地位的或者是有权力的人，他们因着他那个身份的缘故，他完全是没有遵守那个的传统道德那个的观念，没有遵守传统那个的是伦理的观念，在他的环境当中他们做出一些很不适合的事情。有一个的牧师呢，是一个牧师教授，他呢就教导一班的传道人，即是将会是出来这个的是牧养的工场里面一班的传道人。他说呢，作为一个的传道人呢，有三样东西不可以碰的。Don't touch on 3G。3G 就不是手机那个 3G。这三样是什么呢？他第一样呢，Don't touch on gold， 即是说呢不要贪爱金钱。第二就是说呢Don't touch God's glory， 千祈不要夺取神的荣耀。第三是什么呢？第三个 G 就是Don't touch girls， 千祈不要捉摸女性。有一个神学生问这个一个的是教授，牧师教授，他说我帮姊妹浸礼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扶她呢？我 那個的牧師教授他這樣答，他說 Only with eyes fixing on heaven， 就唯有當你的眼睛是注目在天。其實在這個的信仰的裡面，在我們那個的聖經的教導的裡面，很多東西神給了我們有那個的守則，亦都神在我們那個的生活，在我們的人生的裡面，他交託托付給我們有各樣的事上，他要我們是忠心稱職，他交託付給我們所做的事上，就希望當他再回來的時候，我們對他有好的交代。這個今天我們所看，正話剛才Kelly 為我們讀出這個才幹的比喻，其實可以我們分三方面來到是思想。第一思想就是說，在那個分配的原則裡面是怎樣呢？是一段的經文，這裡講到這個主人他去外國，但沒有說去哪裡，那麼臨走之前他將他那個的產業或者是家業，他分給三個的仆人來到管理，可能是多過三個的仆人，有十個或者更多的仆人，我們不知道，但是聖經講他交給三個的仆人來到管理。仆人的原意呢，或者你看回那個的原文，其實仆人在當時的社會就是什麼來的？是奴隸來。仆人的意思其實就是說奴隸，是主人用錢來到將他買回來的，整個的這個的人呢是屬於主人，這個就是在這個的古時的概念，不像今天這樣。今天我們都是受薪的僱員，我們不喜歡做什麼，我們不勞不做，我不 like 這個老闆什麼，我可以不做，找第二份工。但是當時在這個股市來說，不能不做，你是那個的主人買回來的。今天我們作為神的兒女也一樣，我們是神用重價買贖回來，所以無論在我們的工作上面，在我們的生活上面，在我們的侍奉上面，我們都要對這一位的主，我們稱為主，因為他是我們人生的主宰，我們稱這位，我們對這位的主，我們有絕對信服的態度，這個很重要。在這裡強調的主人，在主人說他按著各人的才干俾佢哋嘅呢一个嘅银子，有一啲系俾五千，有一个系俾二千，有一个系俾呢一个嘅一千，将佢嘅产业家业嚟到交托俾佢哋，一千嗰个意思咧，其实就系英文翻译叫 talent 咧，就系、是、如果喺希伯来，喺呢一个嘅希伯来或者犹太嗰个嘅翻译，就系话咧呢一个就系译为他连德。他连德有一些翻译本都是这样写法的了。一个他连德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20年的工资，20年的人工就是一个他连德。以用翻譬如今天那个准则来讲，譬如当你普通的工人一年赚50,000的时候，即是说呢是几年啊？20年，即是多少钱啊？100,000，即是说这个仆，这个的主人是比这个第三个仆人是1,000,000的时候呢，已经是等于100,000，20年的人工是100,000。今天来讲，可能你说一间屋闲闲地都几百万啦，100,000不算得是什么，但我们不要忘记，在股市来讲呢，100,000很重要，当时那个的币值来讲很多，就是说其实这个的主人是交托给这个的仆人所管理的钱财是很多的了，在当时来讲，这里用到银子或者是这个的才干，其实就是代表你的能力，你的资源，你的技巧，你的机会，代表你一些的一切，在当中包括你的职业，你的家庭，又或者你的属灵恩赐， 这些所有东西其实都是神是给你的。但请注意，是神是交托给你，交托给我，我们是一局的管家。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各人恩赐不同，各人的才干也都不一样。不会，但是问题就是说，不会有人是没有，不会有人是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最少的好像这个仆人这样，最少的都有一千。神给你有才干，神给你有恩赐，神给你有能力，给你有经验，给你有不同的性格，给你有脾气，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说去塑造你成为一个更加独有的人。你是很特别的，神是塑造你成为一个独特的人，你跟其他人有不同，你跟其他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恩典。 你可能会问，一个就五千，一个二千，一个一千，是不是一千那个不听话，是不是一千那个就是这个的主人没有爱他那么多呢，锡他少一点呢？正话讲过，当然不是。其实这个的主人，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而我们是其中一个仆人的时候，一千是很多的了。在当时来讲，托付给这个的第三个的这个的仆人是二十年的工资。二十年的工资可能等于我们半世的人工，当你一人生你是工作四十年，二十年的工资给了半世的人工，你来到托管很多的了。所以我们才干不同，恩赐不同，而领受神的也都是不同，所以我们不用去比较。然后就是说那个的家业的运用，第一个领五千的和第二个领二千的，哇很犀利，他领了之后赚了多少？一个开，我们叫做一个开，五千赚五千，二千赚二千。但有一个 有两个字很重要的，就是说那领五千的随即，随即即刻，要想即刻都不用考虑。第二个领二千的也都是也照样，即是照样他是随即的信服的，来听神的说话，他都去做。随即是一个信服的行动，证明这两个的人都是忠心的，来到将神所交托给他的来到 去办理。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们的仔女呢好像这个第一第二个仆人那么好了，一喊就听话，即不要打机，他就随即熄了架机。儿子吃饭，女儿吃饭，他就随即下来开台吃饭，那么好了。这两个的仆人他随即跟着就赚了是一倍。随即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是欢喜快乐。欢喜快乐的就是说，当认识这一位他可敬可佩的主人的时候，他完全的顺服，很开心快乐的去服侍这一位的主人。我们今天也都是开心快乐的随即去服侍我们这一位的神。第一个和第二个的仆人，他认识他的主人，他爱他的主人，以致他欢喜快乐的去做主人所吩咐的。而我们现在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放在第三个的仆人的里面，就是说领一千的那个的仆人。这个的仆人呢，你看下去其实我们觉得可能好小心谨慎，哇，乜嘢风险都唔使冒，唔使冒任何风险，可能都系啱嘅喎。但系如果原文咧，这个咧就话咧，佢系点啊？埋藏喺地底里边，埋葬咗。原文就即系埋葬咁解，埋葬咗之后唔使理。若果不用冒任何风险，安全第一，这个在侍奉道路上面，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一 一个嘅态度。当一切嘅风险都冇嘅时候，你根本唔需要信心。当你记得喺新约嘅圣经记载，当耶稣医治嗰个瘫子嘅时候，吩咐佢点啊？起来。或者佢嗰个嘅另外一个嘅例子就系话，当佢系吩咐嗰个中咗风嗰个嘅病人嘅时候，要佢伸出嘅手嚟。喺唔同嘅例子里边，话俾我哋听，当佢信服肯起身，当佢信服系伸出手嘅时候，佢嘅病就得着医治。神嘅能力因着佢嘅信服就临到喺呢一啲嘅人身上边，所以凭着信心走神嘅路系好紧要。若果佢哋唔肯伸出手嚟，佢哋唔肯起身，佢哋永远都可能得不着医治。所以你嘅信心如何，你嘅力量也如何，你一定要踏出呢一个嘅安乐窝，用神俾你嘅恩赐去努力，去侍奉，去尝试。有一位嘅牧师叫做系华里克牧师，大家都认识噶啦，叫 Wick Warren。佢曾经话俾佢教会嘅弟兄姊妹听，就系话咧，当佢离开呢一个世界嘅时候，佢话要佢喺佢嗰个嘅墓碑上面写上呢一句嘅说话，呢四句文字啊，或者我叫一个嘅墓志铭啊，写上呢句字就话 ：At least he tried， 至少他努力嘅试过。就写在他那个墓碑上面。他说他未必能够达到神所要求他那个的要求，他未必做到神所要他所做的事。他一生的目标的关键就是说他努力的尝试。华里克这样说，他努力的让生命来到影响别人的生命，他努力的去做那些可以传流到永恒的事。做得好不好，这个不是那个的关键，那个关键就是说有没有全力以赴去做这一件的事，这个就是关键，也是华里克牧师所教导我们的。天父赐给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才干。我们很多时候往往看到很容易看到，就是说人的恩赐，哪个有恩赐，哪个做得更加好。我们看不到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恩赐的时候，就有时我们白白的浪费了时间。我们必须认识到神给我们哪一方面的恩赐，然后去运用，好似第一同埋第二个仆人一样，唔好好似第三个仆人，可能觉得钱少啊，唔够，即系人哋有五千、二千，我得一千，又或者佢完全冇嗰个心去投资，睇唔起神俾佢嗰个嘅，好似觉得系少嘅恩赐，啊，连拎去钱庄摆定期存款都费事。我哋唔使羡慕其他人嘅恩赐，因为神一定有佢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认识有些的弟兄，有些的弟兄他很喜欢是车人去教会，弟兄姊妹有病的时候他又车他去看病，弟兄姊妹或者是需要有车来车人回教会的时候，他又很乐意的去做。开车揸车是一种的恩赐，你乐意去做这个的侍奉更加是恩赐。我看到很多时候在团契的里面，或者每逢聚会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肯去善后，譬如potluck之后 去洗东西，去清洁翻，这个也是恩赐。这个的侍奉是一个很谦卑的侍奉，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帮我们洗脚一样，是一个谦卑很宝贵的侍奉。昨天， 他说晚上有弟兄姊妹有我想是有大概25人，我们回到来一同的去为英文堂和这个他们在社区里面有一个圣诞的外宴，我们为他们来到去侍奉，去派餐，去清洁，好，大家在当中看到那个团队那个的配搭，有些洗碗，我经常以为自己我洗了30多年碗，我应该即是造诣登峰造极，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一山还有一山高，那些更犀利更快，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我们在当中来到是配搭。 我又记得我以前在 Calgary 的时候，当我在教会是聚会的时候，是 我去负责一个叫做启发课程 Alpha Cross，是连续13个礼拜的一个课程。启发课程有一个好一个卖点，或者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有一个很特别的晚餐。那个晚餐呢是即不是说就这么买回来那种，是真的是呢去悉心的去策划去煮，是令到呢来参加那些的朋友呢感觉到那种的你真的所付出的很很多。咁啊，需要好多人手，都需要好多人手嗰個嘅侍奉。咁啊，我好記得，因為我係負責嘅，統籌嘅時候咧，有一位嘅姊妹，呢位姊妹咧，其實佢係佢喺大學嗰度係教書嘅，咁啊，佢係化學博士，真係化學博士，唔係化化學學嗰啲嚇，咁啊，真係化學博士。佢做咩就係話咧，我唔係揾佢去做組長或者其他。我嗰次咧，我冇揾到佢，但系每一次4点零钟，佢3点零钟佢就放工噶啦，可能佢揸20分钟嘅车翻嚟教会。佢翻嚟教会，佢净系洗菜，佢洗个零钟头菜，洗完菜佢就走啦，佢就离开，连续13个礼拜，佢翻嚟洗菜嘅啫，佢走咗冇人知嘅啫。你4点零钟翻嚟，你个启发课程6点半先开始，佢走咗都冇人知。但系佢嘅摆上，好谦卑嘅摆上，我哋觉得好奢微嘅摆上，或者甚至乎有人觉得唔重要洗菜啫嘛。但系呢一个就系神所欣赏，老老实实。我哋譬如一个喺个崇拜呢一个嘅环境嘅里边。整个的崇拜，很多的人在当中有侍奉，我们可能觉得有些人的侍奉 是不是那么重要，其实每一个的侍奉非常的重要，每一个侍奉非常重要。譬如读经，读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将神的说话是宣告出来，读经就通常就是在讲道之前就将那个的经文是读出来，以至跟着随后的讲员就根据这一段的圣经来到去解释或者是释经。所以个读经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觉得或者诗事个个都可以做，是诗事是个个可以做，但是诗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因为无论弟兄姊妹新朋友入到嚟，可能第一个见到的就是诗事，就是招待。若果你嚟有朋友新朋友嚟到的时候，弟兄姊妹翻嚟的时候，哇！你欢迎佢有一个很灿烂的一个嘅笑容，又或者微笑，那种感觉完全不同。有啲估计，即系统计就是说一个新朋友佢去一间教会，佢留唔留低呢，有70%至80%就是视乎那个的招待，他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是冷冰冰啊，亦或是用一种的热情的态度，有笑容来到招待。所以招待很重要一样，甚至乎音响或者是这个的 PowerPoint， 他们在当中的侍奉，整个的崇拜的效果 完全都会不同。所以在每一个的层面的里面，每一个的环节的里面，我们在当中的侍奉，其实就是说用紧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才干，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的技巧，因着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脾气，我们在当中来到是彼此一起的来到是侍奉。有一些的侍奉，正话所讲，可能在一些的人的心目当中未必是那么突出，但是在神的里面所看的是截然不同，也都在当中他们的侍奉是非常的重要。侍奉是完全视乎那个的侍奉者他的态度，视乎他的心态。在这个的正话那个的比喻的里面，我们看到很明显，那个拿1000的那个的仆人，他当成这个的主人所托付给他的是一种的工作，给他一种工作的时候，他就用一种纯是工作那种的心态来到去做主人所托付给他。如果你用一种纯工作的心态是怎样，我们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没错。这个呢就是第三个的仆人，另一千个的仆人那个的心态。但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用事工那个的心态，用服侍那个的心态，不是用工作的心态。事工和心态是完全不一样。以下有几个的或者是几个的参考给我们看一看。即是说，如果你做一件事的原因对不起，如果你做一件事的原因是其他人不做，没人做就顶硬上咯，那就做，那就是工作。如果你做一件事的原因就是说我为了服侍神，这个就是事工。若果你放弃那个原因是因为其他人对你不明白有所批评，侍奉咁麻烦，弹三弹四，唔做，咁咧就系工作。但系若果当别人批评你嘅时候，你仍然继续嘅去侍奉，呢一样就系事工。若果你做呢一件事又啱啱同你其他嘅事系有冲突，譬如你假设你去参加呢一个嘅团契。我同你，我有其他的事要做，咁咧我就唔翻团契啦。咁可能团契喺你嘅心里边就系一个好似工作咁样。但若果你肯承担呢一件嘅事，你肯承担去参与嘅时候，而因为你参与引致你要需要放弃其他一啲你想做嘅事情嘅时候，但你仍然愿意。为着神，为着这件事我愿意放，愿意摆低的时候，这样就是事工。若果你放弃的原则或者是原因是因为没有人给你有赞赏，没有人给你是表扬你所做的，你要人是赞赏你先做的时候，那呢就是工作。但若果都没有人肯定你在侍奉当中那种的努力，但你仍然都坚持下去呢，这个就是事工。如果你关心的只不过是你所达到有什么的成就，这个就是工作。若果你关心的是如何，这个如何看，就是说如果你关心，就是说神怎么看你，可能打错，如果你关心的就是究竟神是怎睇我的时候，这一样就是事工。最后就是说，一间普通的教会的里面有很多人是工作， 但是一个强大而不断增长的教会里面，原来有很多人是参与事工。这一个其实是一个的分别。我盼望平安堂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事工而服侍的一间教会，充满为了事工而服侍的弟兄姊妹，而不是因为为了工作。第三就是说业绩的交代，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回19至30节，刚才 Kerry 帮我读出来，那里其实都讲到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主人回来了。主人回来的时候，每一个的仆人，这三个的仆人都要来在他的面前交账。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第三个领一千的，先讲这个。第三个这个领一千的，他被主称为又恶又懒的一个仆人。因为他形容这个主人是一个又严厉又刻薄铁石心肠的人。他这个第三仆人完全对这位的主他完全的不认识。相反，第一和第二个仆人领五千和二千，这两个神称赞他是又良善又忠心。又良善又忠心就是神对这两个仆人的评核或者个成绩表。良善是描述人的品格，描述我们的诚信或者我们叫 integrity， 而忠心是描述我们的工作态度或者是侍奉的态度。将来神亦都是根据这两方面来到是审判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发觉是跟世界上面的标准是截然不同，完全不同。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最后我都是用一个故事来到做这个结束。这个故事都是讲到，或者是可以讲到什么叫良善，什么叫忠心，可能大家都听过了。就是说呢，故事讲到有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他但都要将这个的是他这个的生意是交托给人，因为他那个年纪大了，他要退休。他找接班人的时候，他就不想着找回自己的仔女，亦都唔喺公司嘅里边，从呢一个嘅董事局嘅里边拣一个人，佢冇从呢一啲我哋叫正常嘅途径。相反，佢叫晒喺公司嘅里边所有嘅部门嘅主管嚟到佢面前，就同佢宣布啦，话佢要即系退落嚟啦，因为年纪嘅关系。咁啊退落嚟之前咧，咁啊当然要拣一个嘅叫做系董事长啊，一个 CEO。咁接班人，咁點揀法咧？這個嘅係當時嘅董事長啦嚇。呢個董事長就話：每一個人俾一粒嘅種子佢哋，俾一粒嘅種子佢裏邊，佢哋然後咧翻屋企去種呢一粒嘅種子，然後一年之後翻翻嚟，將你呢一個嘅種子，可能種咗一棵嘅花，可能種咗一盆嘅植物。又或者種了一些很燦爛耀眼的一些的植物，將你的成績帶回來一粒種子，一年之後，其中有一個的部門主管呢叫張生，張生呢就跟其他人一樣將這粒種子呢就拿回家去種，不單止他種，他跟他太太一起很悉心的來到每一天淋水啦，又俾啲陽光去曬下佢啦嚇，咁日落之後咁就拎翻翻嚟啊，咁即係好小心嘅照顧。但係一個月之後，嗰粒種子又係咁喎，完全冇乜改變，一樣。咁冇辦法啦，雖然一個月之後都係咁樣，但係佢繼續嘅去好悉心嘅嚟到係照料 希望呢一粒嘅種子有朝一日呢可以發萌發芽增長。咁但係呢當佢返返公司嘅時候呢，咁發覺公司啲同事呢個個都哎呀，我即係我嗰粒種子呢又有幾大呀，我嗰粒種子呢又黃色呀，變咗黃色一朵花，一間呢話呢嗰盆盆栽呢又有即係七彩繽紛呀。即係佢見到公司裏面其他嘅人係談論他们所种出来的那种成绩。那么这个张生更加心急，那么回到家的时候跟他太太说、我们要再给点心机给人家怎样即几好法怎样靓法。那么但是种极都没有起色，种极都不生长。那么一年之后，那么个个要回去这个老板那里交差，就是说看看你种成怎样。咁呢一個嘅張生佢諗，哎呀，種咗成年，乜都睇唔到，冇成績睇到，咁佢就諗住，阿太太，我都唔好，即係唔好意思翻去，人哋個個都種得咁好嘅時候，咁但係太太又唔好，你咪將嗰個實情話俾你老闆聽咯，你盡咗你嘅力，但係冇呢一個結果，還翻俾佢聽。告诉老板听，所以变成这个张生他没办法了，跟他太太的指示回到公司。我回到公司的时候很开心，大家这个呢又拎一盆，那个又拎了花，让个个都有他的成绩。然后这个老板就来到了，你们个个都有成绩，心里看看那个张生就站在人家的后面，都冇乜顏面去見個老闆，希望可以咧個老闆睇唔到嘅喺人哋後邊。但老闆唔係啊，乜都冇，點解啊？你即係講出嚟你嘅原因，我話係啊，因為我都唔知點解，我跟你嗰個指示，我種咗成年，但係結果就係咁啦。咁呢一個嘅老闆咧，跟住就話同全公司宣布今日。我所揀選的接班人，將來 的 CEO 就是張生，就是張生。他告訴他，跟著他繼續就是說，因為 我給你每一個人的種子呢是煮熟了煲熟了的了，即 你其實你怎麼種都種不到出來，但個個都是為了希望可以得著这个的积分，而用一些的不正确的手段。但是张生他肯来到去将他的个实情讲出来，将他的经历讲出来，以致他觉得这个张生他的诚信，他的忠心，这个才是最可取。因着这个的张生他的勇气，他的诚实，以致他赚取到这个董事长对他的信任。今天我们的服侍也是一样，神所要求的是我们忠心的摆上。神不是说要我们去有一些很显赫的成就，不是说我们要侍奉到有一些很突出所带出来的成绩，他要我们去忠心，我们去摆上，他希望我们用他给我们的恩赐，诚诚实实的，不偷懒，忠心的来到侍奉他。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能够给到我们有帮助。我们一同有个祈祷。主啊，当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想翻起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大的福气。在人生的路上有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知道得着力量，得着倚靠。主啊，特别帮助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面是合乎你的心意。特别你说你所求于管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主啊，当我们真正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摆上我们的忠心，摆上我们的善良，然后活出我们的生命出来。求你都带领祝福我们每一个，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 多謝黃牧師，即係好幽默活潑嘅分享。